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讲咁耐政治，讲啲比较轻松啲嘅嘢啊！即系其实老实讲， 即系可以做翻呢个怒炒花生咁啊嘛！ 即系唔好咁，即系已经系讲两剂就系啲政治冰河期，唔可能冇嘢对应啊嘛！啊，唔系，其实都要讲一讲嘅，即系要交代咗个节目先嘅，因为咧短期内咧，即系我谂阿 Donna 同阿 Chris 咧都未必有机会翻到嚟做节目，即系原因就好简单，即系 Donna 人啊得一个啫，咁啊一日都系得24小时嘅啫，咁你如果太多会开或者太多应酬要去嘅时候咧，就无暇兼顾好多嘢嘅。咁阿 Chris 咧其实都系做咗大助冇耐，咁所以咧生意非常之兴隆，咁所以咧。 咁犀利。 咁冇嘢做執笠啦，即係你好似某人咁咩，某啲人就可以做大狀好得人啫，咁 Chris 唔係㗎嘛。咁你當然有嘢做嘅時候，即係當然都要兼顧屋企嘅，即係時間實在兼顧唔到做網台。咁又加上即係早幾個禮拜我已經講㗎啦，即係。 咁其實你早排你都好多，即係其實你嗰陣時咩300 plus 嗰陣時就好多嗰啲嘉賓啦，不過其實都少咗㗎啦，因為譬如。 唔係我請唔請㗎嘛，即係好老實講，你我是可以找那些嘉宾上来，但问题就是你节目就你是很 constrain 了在讲政治和讲一些很 hard, 很 heavy 的东西，即很坦白讲已经自己讲了三四次判断，就是在政治冰河期还要讲这么 hard 的东西，即我觉得你不是关 rating 事，我都觉得你不要大家听开那些人觉得要真的要哇整个心目中那么沉重，要想多那些东西，即不如即系轻松少少，讲啲唔好咁 heavy 嘅嘢，等即系嗰啲嘢听嚟笑下都好啦。即系唔好话就一讲完又话，689下台，ABC 啊 ，Carrie 又要点点点点啊，林郑月娥啲话即系，系嘛？咁所以咧喺节目上边嘅安排咧，即系下个礼拜咧就可能会有新嘉宾啦，可能系即系多数系唔会我自己一个人做，即系老老实实，因为 有啲新血啦，系嘛？ 吓，你第一你要新血啦，亦都即系我觉得。太过，因为我真的要有个人坐在隔离点着我先至，即系个气氛系冇咁沉重。因为我觉得沉重即系讲客嘅。 唔系一个人做节目唔系唔得嘅，但系要非常之 well organized。即系譬如即系有啲即系好似 Q 爷嗰啲，佢只会写篇文嘅，咁佢自己就差唔多，哇！佢有一篇文嘅 organization 咧，就作为底子咁样样去讲翻出嚟。 系 咁 系，你叫我15分钟就得，30分钟就得，但系绝对唔系一集节目嘅时间。 系啦，实 在系冇咁多材料。去做咁多嘢，咁所以咧就第一讲多啲生活或者即系大家会关心开心啲嘅嘢。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亦都公开作出呼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即系做网台材料咧，你又可以 PM 我，即系绝对系欢迎试中，最好啊女，最好啊后生。因为最好是后生，老都唔拘吓，就系当然我要欣赏，欣选过，唔系欣赏过吓。咁啊，即系比较大家轻强啲啦。嗱，第三节讲啲咩咧？就其实想讲好耐，但系我又揾唔到啲啱嘅人同我讲。因为呢单新闻系发生喺两三个礼拜之前嘅啦。咁和城咧？就同咧呢個內地嗰、那個係咪車模咧？嗰、那個又唔係車模， 唔係車模，車模冇買嘅大佬啊！ 嗰、那個係一個淘寶 shop 嘅一個模特兒， 淘寶 shop 㗎，原來係 淘寶 shop。 哇！ 咁、哦、即係呢單嘢咧，其實好多人洗版就係話，喂，去到最後都係國貨城係嘛？咁但係好多人問，咁點解那個紅代林又係國貨，而呢個矮得得嘅又係國貨？點解要呢個矮得得嘅唔要嗰個咧？即係嗱。 呢度录紧音你有三个马佬，咁我想睇下你自己嗱两个，你拣边个先？ 唔系，首先就唔系我就唔真系，如果你话。对于我嚟讲，我就唔中意拣高嘅。你问我嘛，系嘛？ 因为我哋矮啊嘛，屌！ 系啊，屌！即系唔系？但系 唔系即系阿土啦，唔捻同我。 阿郭富城都同我哋差唔多高噶，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都食得起，系嘛？佢都望得起，因为佢够型啊嘛，系嘛？即 系 有啲人，佢对自己有自信，会行出嚟就一股霸气嘅。即系好似以前啊，即系喺台湾，即系死咗叫咩名啊？唔记得咗啊！即系我唔知。有个富豪咁样样，喂，佢都有条女系嘛，高过佢啊，成日都会食啲 model 啊，都会高过佢，因为佢够霸气啊嘛。 嗯、 一个够霸气嘅人咧，即系你食咩女系嘛，就算有几高都好啊，即系只会即系映衬得你更加霸气嘅啫。 系 唔会话即系系会令到你比咗下去嘅，唔会嘅。 系即系唔会觉得洪大人太高贵，因为 super model。 系啦，即系因为你去睇嗰个人系咩人，即系你唔系话好似即系点讲啊？即系你唔系话，即系你唔系话一个你系一个普通人嘅话，你唔系话对自己好有自信，即系普通嘅男仔系嘛？你高过一个高过你嘅女仔、 嗯， 其实你都好难浪得起嘅。首先你有冇条件浪得起呢个好紧要啦，系咪？咁但系就系话，你对于我自己中唔中意，大佬，即系喂，其实你高咧，其实你就算你自己好对自己好有自信都好咧，咁你自己有时咧，即系如果你话两三步路啊，即系你仲系热恋嘅时间咧，真你又会摸下条腰啊，揽下条腰啊，又剩啊，喂，咁条腰，喂，大佬，你嘅手又要唇高少少嘅， 你有冇 咁好冇瘾嘅，大佬， 你有冇后生嘅时候同啲高过你女仔拍拖？ 冇啊， 你有冇经验？ 冇啊， 唔系我有， 因为我真系唔中意。 你都有啊，水哥。 啊，水哥梗系有啦。 系空姐嚟嘅， 系嘛？ 哇，你真系识食咯！你嗰时觉唔觉得有咩唔方便嘅地方咧？ 毫无唔方便，因为好多人厌视目光。 即系我觉得最唔方便嘅地方咧，就系第一咧，你同一个矮过你可能半个头女仔拖手咧，你嘅手系永远都有一种撑住佢嘅感觉。 系啊， 系啦，唔系系佢矮过你，你会撑住佢嘅手啊。咁于是女仔咧就有一种拖住大哥哥嘅感觉咧，有啲安全感。但系如果换住你同佢差唔多高咧，唔使佢高过你，系差唔多平头咁咧，你就已经系久唔久就觉得佢撑住你的手噶啦、 嗯。 即系男人系唔需要咁多安全感啊。所以我咧，我本人啊吓，俾人撑高少少嘅手咧，我自己又觉得计咁捻好拖啦。咁当然就系个对策嘅，个对策就系你翘住翘手，或者拖住你膊头。即系其实 which is 两样都好 sweet 嘅、嗯。但系问题就系话 ，Anthony 讲得好啱。即系如果对于我哋呢啲个子唔系太高嘅男仔咧，即系我觉得拣个矮嘅方便嘅。问题就系话，我唔理。即系我觉得。无论我样子霸唔霸气都好，假设有一日我系郭富城，就算我而家都系呢啲咁嘅样子，但我都一定拣到高嘅、 嗯， 因为老实讲我食得起，系咪？同、嗯、埋最紧要一样嘢，我最唔明、最唔明嘅地方就系话，你睇洪黛林，佢点都似系一个出嚟见惯世面， 系 一个有见识。唔一定有见地，但系佢起码就系同唔同人相处过，佢会知咩叫人情世故，佢会知点样应对传媒，佢会有佢自己嘅喜好。当佢讲佢自己嘅嘢俾你听，你会觉得好 fascinate 嘅，即系可能都有啲 context 听一下啦，或者佢有啲喜好，可能觉得哇，原来中意睇书啊，中意睇边个咧？哦，中意睇康德啊，犀利、啊！你起码啲咁嘅嘢，原来唔系，即系你换转头。真系二十岁咧就冇姑娘唔靓嘅，即系所谓叫十八无。 唔系咁洪黛林始终都一个公众人物，咁佢亦都佢唔系话一个小 model 啦，系咪？即系佢唔同嘅， 系个大 model， 系啦，大 model 系咪？或者甚至乎佢都叫做一个国际级嘅 model 啦，都可以叫做差唔多。 系啦， 咁但系即系你嗰啲人，即系你系好似呢一只呢一 type 嘅 model 咧，你当然你见到传媒你唔会惊系嘛，唔会慌系嘛，你唔会好似呢一个方媛咁样样，有次就喺停车。场俾啲即系记者捉到嘅时候咧，话就又掩面啊，又成啊，即系你完全系两回事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要讲见得出你话个人够大体啊，见得到场面啊，呢样嘢就见到高低啦，系嘛？ 系咧， 呢、這个就真系嘅。咁但系你就话喂，但有时唔系、啊、你郭富城，即系可能揾一个过人世嘅。如果你揾一个过人世嘅话咧，那个心态未必一样嘅。你可能会讲一个玩一个咧，就是、令到觉得自己觉得舒服， 係嘛？即係你自己覺得係可以，你自己嘅保護咧係游刃有餘，係嘛？你唔會覺得佢就話哇，即係對住其他人嘅時候，佢太獨立啦。有啲女人太獨立咧，對於你一個老男人嚟講咧，其實可能係一種咧係唔係一種安全感嚟 㗎。 係你會冇咗嗰種安全感，你要代入翻郭富城喎。郭富城而家幾多歲啊，大佬啊？ 五張幾？ 係咯 啊！ 即系佢老个土伯噶，大佬啊！你要记得系，系咪先？ 其实唔系好多，几年嘅啫。 系啊，咁所以其实讲真，你作为一个咁嘅男人，喂，同埋就系话，喂，你佢老豆啊，喂，你自己你外父都话，由细到大都听你唱歌啊，大佬。 即系呢句说话，我真系顶唔紧。即系当喺一个结婚嘅喜宴嘅聚会上边，你喺咁大日子，个老豆话俾你听，喂，我细细个听你唱歌啦，你真系。即系我喂，如果俾咗我，真系搵窿捐。你个方媛廿岁，咁个老豆喂，你喺大陆咧，其实好早生小朋友，你真系三四十岁嘅啫。你三四十岁咪招咗我咁大咯？如果我咁大嘅时候对住郭富城，我真系同佢讲，我话我中一都买你 C D 嘅，直情没有你的爱。即系我真系讲得出口。咁你郭富城咁点咧？我而家要嫁个我个女俾佢，大佬。咁所以咧，即系任何时候，我唔理啊，即系。唔理我系咪郭富城啦，已经都系你要揀个女朋友，你咪揀个起码门当户对。咩叫门当户对呢？就系你起码唔会有个老豆突然间好似乡下佬咁走出嚟话俾你听，我细细个听你唱歌咁，真系我系顶唔顺呢一样嘢啊！呢一个女人，你行出嚟，你对住传媒嗰几支镜头，你都话要镜，你应该要即系成腾晒鸡，争啲要搵人啲相机落嚟嘅。我话喂，大佬，你唔系嫁俾阿茂阿寿，你嫁俾郭富城，你系预咗每一次出街嘅时候，你都系长短火怼住你。未讲，你知唔知我几中意偷食啊，大佬？迟早有日问你，方小姐，你知不知道有 Jeff 层啦，做还偷色啊？喂，咁你点回应啊？你打柒人啊？唔捻得噶，你系要好捻大体咁样，好似嗰时边个偷食啊？系咪好似伍明薇啊？喂，当你老公偷食嘅时候啊，你都要好大方，条唔讲，佢曳曳啦，我已经翻屋企咧问过佢罪啦，我已经系惩罚紧佢啦。而家我哋唔好讲呢啲说话，我觉得大家需要冷静一下。即系摆明啊，就算去到最后都系冇嘢，一定俾你氹翻噶啦。起码我都掟一个答案出嚟，大家系接受嘅先。起码第一，我有俾面个老公，俾面嘅意思唔系认同佢偷食系啱，而系话我起码都会代我老公出嚟同大家认错，佢知道错噶啦，而个老公唔会出嚟反口嘅。喂，咁呢一样已经非常重要啦。你要依赖呢个二十岁嘅方小姐，喂。我真系唔知佢见过几多世面，佢又未俾人调教过，你点样接受呢啲传媒嘅质询？问你郭富城琴晚喺边度过夜咧？你又知佢啲旧鞋通街都系一阵系藤原纪香，一阵又话洪黛林，你点知佢会唔会有日又搞翻埋噶？你嫁咗个百亿身家，咁你就唔会出嚟偷食嘅啦咩？啊，你系人妻，你唔会出嚟偷食嘅咩？呢啲出嚟偷食先紧要啊嘛！喂，咁你完全一。啲心理準備都冇，你又唔識得點樣面對傳媒，你點樣做國泰呢？我想問一下， 即係佢係作一個叫做87年啊嘛，係嘛？87年出世，咁如果你計落嘅話，差唔多30歲啦。 你早生小朋友，你個女都有，你都係咁。 咁啊，30歲，咁啊，咁可能我仔又嗲翻佢咩？係嘛？唔係即係你30歲啦，係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佢點講啊？我好驚佢係會報咗阿郭富城，就會報咗阿黎明嘅後塵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忘年戀啦，係咪？黎明佢嗰陣時同阿洛基兒，喂，都叫做係叫做閃婚咁滯啦，係咪？呢啲嘢嚟得快，去得亦都好驚好快啦，係咪？即係你究竟即係你話方媛咁樣，佢有冇嗰個叫做好似你頭先講啦，佢嗰個 mentality 夠唔夠去成熟？系食住郭富城咧，或者佢纯粹觉得呢个系一种，即系可能系一种临时嘅关系。你30岁，作为一个女仔嚟讲，都仲系大把年，即系大把日子啦，系嘛？即系你而家女人，你去到40岁都可以再婚嘅，系咪？一啲都唔迟嘅。喂，更何况佢而家都 keep 到个样，即系真系好似20岁出头咁样样添。咁都唔好讲佢以前点样样啦。咁但系就你起码你见到佢对传媒啲嘢，佢系好驚佢講嘢， 係 啊， 佢基本上未公開對傳媒講過一句說話， 係啦。咁你確實係，即係佢可能 喂，你郭富城可能真系你食咗大半生好多呢啲好成熟啊，或者哇，你之前你谂下又阿九姑娘啊嗰啲啊，即系哇华姐嚟嘅系嘛，即系你肤浅极都有限啦，系嘛？咁你仲有阿藤原几香系嘛？咁你你数下呢啲，你其实佢即系朱茵又食过嗰阵时候系嘛？你即系如数家珍呢啲系嘛？好劲，咁你突然间你见到一个可能佢 一嗱有道好，呢啲有道好。国内冇 Google 咧，你就因为方门 search 唔到啦。 唔系我 search 到噶，唔系你嗱嗱，首先你话你首先你话佢人造人啊嘛，系咪？咁即系人造人嘅话咧，你首先你要 search 咧，就一定要 search 方门，跟住加素颜，即系呢个关键词咧，咁去 search 咧，咁系一定好答，系好多嘢可以睇到嘅。 但 系 佢未叻到够胆用 Google 去 search 郭富城嗰啲旧鞋系嘛？ 哦， 佢真系要数喺 Wiki 数个 list 出嚟个大佬。 唔一定知啊，冇问题噶。咁佢亦都喂，讲真，你嫁得俾郭富城，即系你做一个咁嘅男人系嘛？喂，即系男人以前多情史咧，唔系问题嚟噶，系嘛？即系佢如果佢觉得佢说服到你， 我都觉得唔系问题嚟。 佢说服到一个女人，哇！佢修心养性啦，系嘛？哇！佢而家咧就终于咧，即系其实喂，你谂下，佢个个即系哎，佢结婚都唔制嗰阵时呢一个阿边个洪黛林，哇！即系佢唔知话沟佢沟通顶啊，又话欲火焚城嘅又剩啊，喂！咁佢都搞佢唔掂，但你搞得佢掂，你就搞得佢掂啦。你谂下佢会点谂？喂，佢嗰种成功感咧，佢一定系非常之沾沾自喜嘅。 佢老豆就沾沾自喜， 佢老豆亦都系啦，系嘛？咁但系你对于郭富城嚟讲，佢究竟佢自己系点谂咧？喂，佢可能喂，你谂下，喂，你食得如此多，可能都会觉得粉丝咧，即系都会觉得系好飘啊，好粗啊。 我啲粉丝啊，食一剂半剂算啦，我都希望餐餐如是嘅， 系嘛？唔系，但系你始终你唔系当事人，你又唔 咁啊系，咁啊系， 系啊，你好难讲嘅呢啲。 咁就系而家就系估下，即系唔系估下，第一嘢大家问一下，即系反思一下，作为一个港男，究竟嗱，我完全对一啲国内嘅佳丽咧，完全系冇，即系完全冇偏见嘅。即系杨幂系咪好咁整完都 OK 啊？系嘛？即系好多国内佳丽，我都觉得系食得过、嗯，而且另外一样嘢就系唔单止食得过，而系。有好多人嗰种温柔咧，即系港女嗰就系真系学唔到嘅。我未识嗰个香港女仔系温柔到好似大陆女仔又或者系台湾女仔咁、 嗯。 即系有时嗰啲温柔咧，唔一定系需要嗰种好似小鸟依人咁嗰种，而系有时你要知道一个女性嘅天职咧，即系尤其是对住另一半咧，你就要谂下究竟。个男人翻到嚟嘅时候，你觉得佢需要啲咩嘢咧？有时可能需要嘅嘢唔系一场大龙凤，或者你真系煮碗面咯，而系话可能就系话你对佢笑下啫。喂，呢啲嘢有边个啲面光识做啊？喂，我哋做细个嗰时候，觉得阿爸阿妈翻到嚟最衰一样咩咧？第一件事问你做完功课未，即系好捻扫兴啊嘛。第二样嘢攞你本手册嚟睇，仆街今日又俾人写手册，即系呢两样嘢就系正正令你同你老豆老母嘅关系咧冇办法改善嘅、 嗯， 即系老老实实。咁你大个咗，唔系同老豆老母嘅时候，你就试下同个太太关系点样好啲咧？最好系咩啊？只要边个翻屋企先都好，第一下入门口嗰下，你系对住佢，大家笑下。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盡在不言中，唔需要讲好多嗰种修饰嘅说话，只要对对方笑，诶、哎，翻嚟啦，喂，我就觉得好开心啦，水哥，你新婚啊，你识唔识调教下嫂啊？俾佢调教紧，俾佢调教你笑，你要反省一下啦，咁样。 唔系，即系我觉得阿郭富城要克服两个问题啦，第一就系嗰个地域差异啦，即系呢个中港婚姻啦，系咪？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年龄差异啦、 嗯、 即是他咁啱两样嘢其实他都要 crossover 要处理。其实讲真那个年龄的问题呢、嗯、是紧要过那个中港问题的讲真有。即是如果你有中港问题而家好多人喂喂你坦白 讲。咁我未试过同一个小过自己三年嘅人拍拖。 是啊咁但他是嘛是嘛即是郭富城呢啲喂坦白讲即是如果你话讲年龄嚟讲呢他是后生过黎明啦。但是黎明的心态呢其实反而是年轻过郭富城的。是 郭富城老的黎明。 是吗 是啊郭富城大过黎明。 大过黎明一岁咩 是。是啊。是啊。黎明最小的四大天王之中。 是吗原来是这样的。但黎明那个心态呢其实肯定是在四大天王当中呢其实是最同这个时代呢即是叫做是 緊貼個時代，應該講起碼你話即係佢係比較係貼近啲網絡時代，其實係你話你就係講你網絡語言啊，即係你郭富城有時你即係你上網講嗰啲嘢啦，你唔會記得佢講緊啲乜嘅，甚至乎有時講啲好老土嘅係嘛，咁啊兩個人握住隻手咁啊呢個時候要慢啲咁樣樣，咁係咩咧咁樣樣，即係我覺得佢講嘢咧，其實佢人咧，即係佢唔會話有啲。即系点讲，佢内涵上面系肯定系次过呢一个阿黎明嘅、 嗯， 我就觉得系、嗯，即系一个咁嘅人，你有冇能力可以即系长远地系可以骑得住一方门，系嘛，令到佢系觉得你系一直都觉得佢系你系有趣嘅咧？ 真系啊！即系你谂下，过咗十年，一个男人六啊岁，六啊岁已经系即系基本上都要揽住个尿出街噶啦嘛。咁、 啊、 你个女人先三张嘢，嗰时先硬硬慢啦，慢慢识得咩叫着衫啊，咩叫谈吐啊。卅岁嘅女人系好多好多人沟啊，大佬，你知道六啊岁嘅郭富城可能已经系即系喺屋企摆下你都揸唔喐噶咯，佢喺屋企锁人纸嘅啫。 其实女人而家嗰个襟摆程度咧，已经褪迟咗十年噶啦，而家已经 知唔知啊？ 褪迟咗十年噶啦。 韩国好多美魔女唔系四啊岁，系五啊岁噶啦，而家讲紧 系嘛？五啊岁我真系唔敢掂啊，大佬。系嘛？ 点解提名咧？ 即系收唔收到啊，大佬啊！你咁样讲， 唔 知 唔系啊？你唔用麦啊，大佬，你 用麦可能收到，可能收唔到啊！ 你真系， 你一间自己听下。如果唔系，我话呢啲嘢嚟话战啊，唔捻关我事。嘟嘟嘟，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港男咧， 嗱讲真，即系如果你话讲一个少女嚟讲咧，即系好似方媛呢一 top 哇，即系去咗人工味嘅方媛咧，我即系。我脑里边就系得一个女仔，系令到我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嗰个就系阿徐若瑄啦。徐若瑄系一个非人工化嘅方媛嚟嘅。你明白我意思？ 你讲紧咩年纪啊？ 即系如果喺佢，即系佢自己仲系廿零卅岁个年纪，佢系 keep 得最耐嘅。 咁啊系，而家都 你而家都仲睇得噶，而家有四十岁啦。 系 啦，而家四十岁啦，但你谂下，喂，佢老公而家叫做破产，喂，你喺镜头面前，喂，佢都仲可以叫做系可以接受到呢个事实啦，系嘛？虽然嗰阵时话爆喊又成啦，系嘛？但系佢唉，即系由喂谂，你谂下，由天一由呢个天堂跌落地狱，我本身谂住，喂，掉个金龟婿，系嘛？喂，叫做系长期饭票咁样样，但系唔系喎，屌你老尾，喂，而家叫我挨喎，冚家拎，喂。争几远啊？喂，但佢心态系咪都调整得到咧？系嘛、 嗯？ 即系嗱，徐若瑄就调整得到啦。而且，喂，佢后生嘅时候系嘛，佢都似方媛，但系佢有一个非人工化嘅方媛，系嘛？ 徐靓好细都有冇？ 我有啦，你啲露点相我仲收埋啦，大佬啊！ 舒淇咧？ 啊，舒淇冇啊，但系舒淇嗰啲相就尺度大好多啊！即系你啲 识货 啊， 识嘅。舒淇真系识货啊！即系如果大家冇嘅话咧，我唔知道大家仲搵唔搵到 BT 啊 download。舒淇啱啱出道嗰即系三点不露嗰几本，哇！真系超级值得收藏。 嗯， 值得收藏吓，你嘅 library 即 唔系啊？香港仲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系有啲报纸档咧，系有得卖嗰啲老番嘅写真嘅。 老番都值钱啊！ 系啊， 你搵唔搵到啊？ 即系佢喂，即系嗰啲佢啲咩？即系一字包啊，系睇到嘅就系。 哦，呢啲按下不表啊，有心嘅人自己 search 一下，系嘛？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节目嚟到尾声啦，即系多谢阿曹总啦，同我客串一集。即系我觉得讲下啲风花雪月，或者讲下啲轻松啲嘅嘢，即系比较缓和下而家大家咁即系点讲啊？系真系谢，即系我只有用一个字形容，系咪？唔系叫你完全唔睇政治新闻，但系你睇到边单新闻，你觉得自己可以贡献多少少啊？即系有啲嘢系都可以做下嘅，譬如喺教育方面啊，又或者喺论点方面都可以即系讲多俾大家分享下啦。但系实际上，你叫你行出街头。你又唔系攞住砖，又唔系攞住汽油弹，即系对住呢个。 我又觉得咁样嘅。如果你作为一个媒体人咧，你甚至乎你即系、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唔专业都好啦。你有冇专业嘅心态去即系、就是、去看待呢件事先？ 系 即系，我觉得最专业嗰样嘢咧，就系你系一个咧， 即係叫做 氣候最差 的世界最即係嗰個叫做係話題最沉悶、 嗯、 或者最枯燥嘅時候，你都可以將一件好平凡嘅事情都可以見到一啲大道理出嚟，係咪？即係你係可以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係咪？我覺得呢個時候先至係你發揮到自己嘅價值嘅時候，呢、這個先至係顯身價嘅時候，就即係等於下、啊、我哋以前呢個爐炒花生都有句口號㗎嘛， 係 係咪，即係由呢、這、一個即係叫咩 花生角度向世界， 係呀、啊、即係可以見亦都可以即係吸收到啲營養嘅，其實係咁，我覺得呢、這個係緊要㗎喎，即係亦都係你話如果你話可以叫做係我哋頭先就你講啦、嗯、即係呢個叫做係嗰、那個叫做心間細作，呢啲嘢反而係更加心間細作， 喺網台裏面嘅心間細作 啦、啊。即係你係用乜嘢手段係令到人哋 get hook to 你咧？係嘛？或者你嗰套嘅理念咧？係嘛？呢樣嘢我覺得係要花啲心機落去嘅。 即係佢一劑話：，唉、哎，好撚悶啊，唔撚聽啦，咁啊唔撚聽噶啦，佢以後唔撚聽噶 啦 喎。 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 嚇、啊！即係有啲人以後唔聽消學員，就以後唔聽消學員咯。咁啊，教化功能咪少咗一個人咯。 係 啊, 啊，即係大家呢個時候沉悶嘅。成日都要顶住嘅， 系啊。 好，咁啊，多今日多谢曹总啦，下礼拜睇边度做嘉宾啦， 拜拜， 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